不必担心，亲爱的，我们什么也没丢，看样子不太像是有贼进来了，倒像是咱们家那俩宝贝儿在临走之前打了一架。 这天晚上啊，单位小李正一个人忙着在家做饭呢，突然电话响了。四岁大的儿子正在客厅玩游戏，小李就冲他儿子喊了一句：“ 儿子，别玩了，帮爸接一电话，赶紧的，问问谁打来的。” 儿子拿起听筒说了句话，然后冲着他爸喊道：“ 爸，打电话那人名字我不认识。” 听到儿子的话，小李急了，在厨房里头又冲着儿子喊了一句：“ 什么不认识？那是男的女的？” 听到爸爸的话，儿子赶紧拿起了电话，对着听筒喊道：“ 我爸让我问问你，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Bye.